Episode 7 Dialogue 36 这是什么? 这是我家人的照片 1、2、3、4、5、6 你家有6个人吗? 我家有5个人 这个是我姐姐的男朋友 你姐姐的男朋友很高 很白 他是哪国人? 他是英国人。 Dialogue 37 你有姐妹吗? 有,我有2个姐姐和1个妹妹,你呢? 我也有2个姐姐,没有妹妹。 你有你姐姐的照片吗? 有,这是我大姐,这是我二姐。 什么?这是你大姐? 她是我哥哥的女朋友。 Dialogue 38 你爸妈做什么工作? 我爸爸是医生,我妈妈没有工作。 是吗? 我爸爸也是医生。 你妈妈有工作吗? 有,她是北京大学的英文老师。 Dialogue 39 请问你是这个大学的老师吗? 不是,我是学生, 你呢? 我也是学生,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有生。 Dialogue 40 你有哥哥弟弟吗? 我有2个哥哥,没有弟弟。 你哥哥都是大学生吗? 我哥哥都是律师。 是吗? 我有2个弟弟, 他们也都是律师。 Dialogue 41 你是哪个大学的学生? 我是德州大学的学生。 是吗? 我也是德州大学的学生, 你学什么? 我学中文, 你呢? 我也学中文, 你的中文老师姓什么? 我们有2个老师, 一个姓高,一个姓谢。 他们都是中国人吗? 高老师是美国人,他的中文很不好。